你好，我是李智慧。专栏的模块一已经更新完毕。按照计划，今天是我们的答疑时间。首先要感谢订阅专栏的同学给我留言。每条留言我都看过了，有些留言对我的启发也很大。希望同学们可以多多跟我互动。我在每个模块都设置了一个答疑的主题，想跟你聊聊我在学习这个模块时候的心得体会。另外，我也会贴出一些同学的疑问，跟你聊聊我的想法。今天的主题是，我们能从Hadoop学到什么？最近几年，我跟很多创业者交流，发现创业最艰难的地方，莫过于创业项目难以实现商业价值。很多时候，技术实现了，产品做好了，然后千辛万苦做运营，各种补贴，各种宣传，但是用户就是不买账，活跃差，流程低。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不够努力，可是如果方向错了，再多努力似乎也没有用。阿里有句话说的是，方向对了，路就不怕远。雷军也说过，不要用你战术上的勤奋掩盖你战略上的懒惰。这两句话都是说，要找好方向，要找准机会，不要为了努力而努力，要为了目标和价值而努力。而王鑫则更加直言不讳，他说，很多人为了放弃思考，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说了那么多，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 Hadoop 的成长历程。从2004年 Google 发表论文，到2008年 Hadoop 成为 Apache 的开源项目，历时四年。当时世界上那么多搜索引擎公司，似乎都对这件事情熟视无睹，雅虎、百度、搜狐都任由这个机会流失，只有 Dogecartin 把握住机会，做出了 Hadoop，开创了大数据行业，甚至引领了一个时代。所以，我们能从 Hadoop 中学到的第一个经验就是识别机会，把握机会。有的时候，你不需要多么天才的思考力，也不需要超越众人去预见未来，你只需要当机会到来的时候，能够敏锐地意识到机会，全力以赴付出你的才智和努力，就可以脱颖而出了。结合大数据来说，虽然大数据技术已经成熟，但是和各种应用场景的结合正方兴未艾。如果你能看到大数据和你所在领域结合的机会，也许你就找到了一次出人头地的机会。另一方面，你看一下 Hadoop 几个主要产品的架构设计，就会发现它们都有相似性，都是一组多重的架构方案。比如 HDFS 是一个 Name Node 多个 Data Node， 比如 MapReduce 1是一个 job tracker 多个 task tracker， 还有 yarn 也是一个 resource manager 多个 node manager。 事实上，很多大数据产品都是这样的架构方案。你看 storm 一个 name bus 多个 supervisor， 还有 spark 也是一个 master 多个 slave。 大数据因为要对数据和计算任务进行统一管理，所以和互联网这些应用不同，需要一个全局管理者。而在线应用因为每个用户请求都是独立的，而且为了高性能和便于集群伸缩，尽量避免有一个全局管理者。所以我们从 Hadoop 中可以学到大数据领域的一个架构模式，就是集中管理，分布式存储与计算。我在思考题里提出，如何利用个人设备构建一个共享存储的应用，很多同学也都提到了类似的架构方案。最后我想说，使用 Hadoop要先了解 Hadoop， 学习 Hadoop， 掌握 Hadoop， 要做工具的主人而不是工具的奴隶，不能每天被工具的各种问题牵着走。最终的目标是要超越 Hadoop， 打造适合自己的业务场景下的大数据解决方案。正好提到了每期文章后留给你的思考题，在这里也分享一下我是如何设置思考题的。关于思考题，你会发现我留的思考题很多都是和当期内容没有直接关联的，甚至和大数据无关的。他们或是有相似的问题场景，或是有类似的解决思路，或是引申的一些场景。其实我是希望你在学习大数据的时候，不要仅局限在大数据这个领域，能够用更开阔的视野和角度去看待大数据，去理解大数据。这样一方面可以更好地学习大数据本身，另一方面也可以把以前的知识都融会贯通起来。计算机知识更新迭代非常快，如果你只是什么技术新就学什么，或者什么热门学什么， 就会处于一种永远都在学习却永远都学不完的境地。前一阵子有个闹得沸沸扬扬的事件，有个程序员到 GitHub 上给一个国外的开源软件提了个 issue， 不要再更新了，老子学不动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如果这些知识点对你而言都是孤立的，新知识真的就是新的知识，你无法触类旁通，无法利用过往的知识体系去快速理解这些新知识，进而掌握这些新知识。你不但学得累，就算学完了忘得也快。所以不要纠结在仅仅学一些新的技术和知识点上了，构建你的知识体系和思维体系，不管任何新技术出现，你都能够快速容纳到你的知识和思维体系里面。这样你非但不会惧怕新技术新知识，反而会更加渴望，因为你需要这些新知识让你的知识和思维体系更加完善。关于学习新知识，我有一点心得体会想与你分享。我在学习新知识的时候会遵循一个5-20-2法则，用5分钟的时间了解这个新知识的特点、应用场景、要解决的问题，用20分钟理解它的主要设计原理、核心思想和思路，再花2小时看关键的设计细节，尝试使用或者做一个 demo。 如果5分钟不能搞懂它要解决的问题，我就会放弃。20分钟没有理解它的设计思路，我也会放弃。2小时还上不了手，我也会放一放。你相信我，一种真正有价值的好技术，你这次放弃了它，过一阵子它会换一种方式继续出现在你的面前。这个时候你再尝试用5-20-2法则去学习它，也许就会理解了。我学习 Hadoop 实际上就是经历了好几次这样的过程才终于入门，而有些技术当时我放弃了，他们再也没有出现在我的面前，他们被历史淘汰了，我也没有浪费自己的时间。还有的时候你学一样新技术却苦苦不能入门，可能仅仅就因为你看的文章、书籍本身写得糟糕，或者作者写法跟你的思维方式不对路而已，并不代表这个技术有多难，更不代表你的能力有问题。如果换个方式、换个时间、换篇文章重新再看，可能就豁然开朗了。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同学们的具体问题。在第一期里 Hotter Lodge 同学问，大数据领域的浪潮会是什么，或者换句话说，作为大数据的初学者应该在哪个领域有所偏重。我的判断是大数据与业务的结合，在每个垂直领域、每个垂直领域的细分领域，将大数据和业务场景结合起来，利用大数据发现新的业务增长点。对于技术人员而言，其实挑战更高了，一方面要掌握大数据的知识，这正是专栏想要输出的，另一方面要掌握业务知识，甚至得成为业务领域的专家，能发现业务中可以和大数据结合的点，利用大数据和业务结合构建起技术驱动业务的增长点，这需要你在业务中有敏锐的观察力和领悟力。在第四期里，伊森同学问，实时计算的结果一般都存储在什么库上便于实时展示？实时计算的结果一般通过2种方式输出，一个是写入到数据库里，和离线计算的结果组成全量数据供业务使用，一个是通过卡夫卡之类的消息队列实时输出给业务，比如你提到的监控展示。关于大数据怎么和业务结合，我会在专栏模块4与你讨论，请继续关注。在第五期里，高龙同学问， HDFS 水平伸缩的文件读写速度比起垂直伸缩的速度理论上会慢很多，如何保证速度？我认为事实上并不会慢，影响文件读写速度的是磁盘的速度。同样的数据量，同样类型的磁盘， HDFS 可以将数据分布在更多的服务器和磁盘上，肯定比单机上的几块磁盘速度更快。 HDFS 通常的使用方式是结合 MapReduce 或者 Spark 这样的大数据计算框架进行计算，这些计算框架会在集群中启动很多的分布式计算进程任务，同时对 HDFS 上的数据进行读写操作，数据读写的速度是非常快的，甚至能支撑起 Impala 这样的大数据准实时计算引擎。另外在第八期我留的思考题是，互联网应用中用户从手机或者 PC 上发起一个请求， 请问这个请求数据经历了怎样的旅程，完成了哪些计算处理后响应给用户。我看了大家的留言，发现很多同学可能没有意识到互联网处理一个请求的复杂性，这里我来谈谈我的理解。这个思考题其实思考的是一个典型的互联网应用，比如淘宝这样应用的系统架构是怎样的。简化描述一下，其过程是这样的。首先，一个请求从 Web 或者移动 APP 上发起，请求的 URL 是用域名标示的，比如淘宝 .com 这样，而 HTTP 网络通信需要得到 IP 地址才能建立连接，所以先要进行域名解析，访问域名解析服务器 DNS， 得到域名的 IP 地址。得到的这个 IP 地址其实也不是淘宝的服务器的 IP 地址，而是 CDN 服务器的 IP 地址。 CDN 服务器提供距离于用户最近的静态资源缓存服务，比如图片、JS、CSS 这些。如果 CDN 有请求需要的资源，就直接返回，如果没有，再把请求转发给真正的淘宝数据中心服务器。请求到达数据中心，首先处理请求的是负载均衡服务器，它会把这个请求分发给下面的母台具体服务器处理。这台具体的服务器通常是反向代理服务器，这里同样缓存着大量的静态资源。淘宝也会把一些通常是动态资源的数据，比如我们购物时经常访问的商品详情页，整个页面缓存在这里。如果请求的数据在反向代理服务器，就返回，如果没有，请求将发给下一级的负载均衡服务器。这一级的负载均衡服务器负责应用服务器的负载均衡，再将请求分发给下面某个具体应用服务器处理。淘宝是用 Java 开发的，也就是分发给某个 Java Web 容器处理。事实上，淘宝在 Java Web 容器之前还前置了一台 Nginx 或者 Apache 服务器做一些前置处理，应用服务器根据请求调用后面的微服务进行逻辑处理。如果是一个写操作请求，比如下单请求，应用服务器和微服务器之间会通过消息队列进行异步操作，避免对后面的数据库造成太大的负载压力。微服务如果在处理过程中需要读取数据，会去缓冲服务器查找，如果没有，就去数据库查找，或者 NoSQL 数据库，甚至搜索引擎查找，得到数据后进行相关计算，将结果返回给应用服务器。应用服务器将结果包装成前端需要的格式后继续返回，经过前面的访问通道，最后到达用户发起请求的地方，完成一次互联网请求的旅程。我把这个过程画成了一张图放在文稿中，感兴趣的同学可以点击文稿查看。这张图来自我写的《大型网站技术架构核心原理与案例分析》一书，对互联网实施业务处理感兴趣的同学欢迎阅读这本书。大数据的数据来源最主要的就是网站数据，了解网站架构对学习大数据、用好大数据也很有帮助。最后，我在今天的文章里贴了以下几位同学的留言：晨晨、虎虎、您的好友 William、 LY Shry、 不求、 Panmax、 WMG、 西贝木土，我认为是比较精彩很有深度的，也把他们分享给你，希望其他同学的思考也能对你有所启发，也欢迎你给我留言。